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。那古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

去头发，残酷的说明，长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。你的多情珠买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灰烬。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 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事？